上飞来金丝 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。别的那呀哟那呀，别的那呀哟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。 频次的小山谭晶所演唱，

洒洒，啊，满天遍野。你的舞姿是那样的轻盈，你的心底是那样的纯洁，你是春。